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你会快乐，孝敬老人。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残忍的回答，也不。

随风，跟随风，跟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跟随风，跟随风，心随你动。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你的苦我也有感触。朋友别哭，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朋友别哭，我陪你就不孤独。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 Hello， 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上班路上陪你听歌。马上就到315了，那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呢，其实很多商家平常都设置了有热线电话，当遇到问题时拨打商家的热线电话进行投诉或是咨询。虽然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可这个热线电话到底是形同虚设还是真正能解决问题呢？想问大家，你遇到过服务态度最差的商家是谁呢？新浪微博找到雨阳33，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找到经典969，和我一起聊聊看。 我可以天 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Hey, let's go! 手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再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 So we love love love tonight， 不愿意丝丝点点谢谢去面对。对你爱爱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公安部消息，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一共侦办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18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261名。其中银行、教育、工商、电信、快递、证券、电商网站等行业内部人员391名，黑客98名。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布了2016年全国法院十大执行案件，外籍负责人限制出境案、致人伤残赔偿执行案等在列。2016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执行案件614.9万件，执结507.9万件，执行到位金额1.5万亿元人民币。三大运营商日前宣布，从10月1号起全面取消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工信部部长苗圩日前表示，会积极推动企业加快工作力度，力争提前完成这个目标。国务院医改办主任王贺胜日前表示，2017年公立医院要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将为群众节省药品费用600亿到700亿元。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日前介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第一年，我国出生人口总数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政策实施效果完全符合预判。 有你在梦中，从此生命不再空呀空。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让我们与张爱嘉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保护属于我们的家园。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思处漂泊，踏着沉重的脚步，回乡路是那么的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归来吧，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 扬起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我已厌倦漂泊。我一直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那故乡的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哟，

Hello， 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陪你听歌。刚刚看到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哈，现在的小孩子真的是很有意思。前几天呢，有一个幼儿园的老师就让班上的一个小朋友带一些观赏用的植物放到植物角供同学们欣赏。那结果呢，班上的一位小朋友带了一个多肉的植物，他真的带来了一块肉哦，一排排整齐的这个植物盆在中间放着一大块生肉。其实如果植物可以说话的话啊，一定会窃窃私语说，哎，我们中间好像混入了什么奇怪的东西。虽然面对这样的情景，大家都会觉得哈，好好笑，有点无语，但正是这样也会让我们想象，我们之间是不是也缺乏孩子这样的一颗童心呢？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变得这样简单，或许也会更加美好一些，你说是吗？ 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先来，有的人先走。我们不能决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人能决定什么？唯一相同的是，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旅程，每个人也都是旅行者。九六九旅行者，和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 节庆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但美好的情绪却没有专利。每一个置身其中、切身体验的人，一定都将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经历。黔东南有世界上最大的苗寨和侗寨，独特的吊脚楼、风雨桥、鼓楼，原始而静谧。九山抱一水，一水分两城。镇远古镇有着独特的太极图古城风貌，被中外游客誉为东方威尼斯。来到这里，你可以尽情地享受古镇的静谧，看万家灯火的夜景。除此之外，在镇远的抱金村还有一年一度的侗族三月三，青年男女借此机会谈情说爱，因此也被称为情人节。节日这天，侗寨男女老少盛装打扮迎接远道而来的游客。在爱和希望的季节里，你一定能在这里体会到抱金人民的浓情厚谊。而来到这里，不妨加入他们的队伍，尽情欢庆节日，看侗族歌舞表演，吃传说中的长桌宴。侗族的年轻男女们还将唱情歌、讨村定情，在这里感受他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热闹之余，年轻男女们还会相约到寨边的水田中和溪沟里捞鱼虾。而到了晚上，寨里燃起篝火烧烤，以便可以和他们一起参加篝火晚会。在野炊的过程中，看他们打情骂俏，你会发现这样的爱情原始而美好。而在黔东南有一个世界超短裙之乡，空山苗寨。这里的姑娘服饰有些不同，她们中年身穿五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一大特色。这里春在依山而建，吊脚木楼鳞次栉比，也吸引着越来越多人感受苗族的风情。若说苗族风情，那这里的毛人节最具代表。这是当地苗族同胞一种独特的社交活动，也是苗族最原始、最古老的民族风情之一。在这一天，青年男女自由邀约，爬到毛人坡上去插毛人、唱情歌，选择自己的意中人，因而也被誉为苗族情人节。 愿你来到这里，寨子中的小站门口摆着的拦路酒是逃不掉了。喝一牛角拦路酒，吃上一块三月八，品尝苗家的腌鱼腌肉，便可以开始盲人节之旅。进到寨里，你可以到芦笙坪体验苗族芦笙舞，四五个男子汉吹着芦笙领队，旋律不变，舞姿不变，阵型却不断的变化，参与的人会越来越多，直到整整围成一圈。吃完苗族最丰盛的长桌宴，和当地人一起爬当地最高的毛人坡，情人节最热闹的活动便开始了。男人们砍几棵小树插在坡头，依在树下唱情歌，姑娘们听到动听的情歌之后，循着歌声而来，你唱我答，然后合唱，互相喜欢的人唱到一起，成就了一段姻缘。大胆表达爱意，这是多少人望而止步的一件事。在毛人节，或许你会被他们的热情感染，而收获一份勇气。 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就在面前，冲过海，歌